你才有自己的存在感吗？你就没有一点自己的尊严吗？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叶晚叶，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零点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中国中车集团日前透露，2020年将可推出变轨的400公里高铁，下线600公里的磁悬浮车。我国首个软件定义卫星天智一号研制进展顺利，将于今年下半年发射，届时所有人都可以为卫星开发软件并在轨试验。今日起，部分应用商店为规范传播秩序，暂停今日头条、凤凰新闻、网易新闻、天天快报4款移动应用程序的下载服务。国家质检总局近日抽查共享单车、摩拜等7品牌24批次样品不合格率达到了12.5%，高于近两年普通自行车的国抽不合格率。国家发改委5部门近日发文，规范主题公园建设发展，要求防止一哄而起、重复模仿，严控房地产倾向。民航局近日发布了办法，规范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经营性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准入和监管要求，将自6月1号起施行。国家卫健委发布，手足口病逐渐进入流行期，预计今年整体流行强度高于去年，儿童应加强防护，主动接种疫苗。 泪一滴一滴的坠。

心思没办法考虑，当漆黑无力了解，我知不知谁愿这刻有你，但分别中的人夜深是否一人，你会否沉泪恋上别人， 天与地，王菲。这首歌的作曲来自于张宇，旋律和我们所熟悉的那首《用心良苦》一样。王菲的曲风不仅仅是只有我们听过的《我愿意》《容易受伤的女人》，在她过去的专辑里，我们一直可以听到她积极拓展自己的音乐版图，尝试各种的风格。下面是罗大佑《你的样子》。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无人住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你名字我的生命，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原因，早我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不变的你，就你那爱满的城市中，聪明的孩子这一水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来自于赵传。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那我们今天的风水是轮流转啊，又转到了我们的一位好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英奇。 哎，对，没错，今天呢还是我和英奇来为大家主持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说你儿时玩过最有趣的游戏。我觉得今天这个搭配还蛮好的，就是英奇可能是代表女生，我可能是代表男生。 但是我感觉在小的时候还是很喜欢跟男生玩一些游戏的。 哦，是吗？ 啊，对啊，平时我们就是玩一些什么打沙包啊，或者是一些藏猫猫啊，那个轮滑呀，这些。 不是，英奇，你确定要这样说吗？你要知道你的粉丝还是很多的，你想在今天就是无数人脱粉，你要为你的言行负责 啊。不开玩笑了，在小的时候吧，我还是比较喜欢玩跳皮筋的，因为我算是在我们几个女生当中跳的最高的男的。 哦，你是你们小区跳皮筋的王者是吗？ 对。 你还是真的一点儿都不谦虚啊，英奇。 那你小时候平时玩什么游戏呢？ 哎，其实现在想一想，我小时候玩的游戏现在基本都不再涉及了，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捉迷藏，几个人就是几个小伙伴在自家的小院楼下，当时都非常熟悉了，就天天在楼下捉捉迷藏啊，然后拍拍画片，当时我非常喜欢拍画片，而且这其中还有一段故事。 你说的是打啪叽吗？ 啊，打啪叽， 在我们家 那不叫啪叽吗？ 啊，可能是每个地方叫 有不同的叫法。对，就是拍画片，我们那儿叫拍画片。当时呢就是因为我太爱拍画片了，所以导致我的这个胳膊还拍坏了，去医院打了好久的针。 这是 真的令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了 啊。您说到这儿的话，我也想到一个事儿，就是在我小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玩轮滑嘛。 轮滑， 对。然后当时为了耍个帅，然后 哎呦还耍帅呢， 把那个外套一脱，脱到就是甩到那个杆子上嘛。 啊， 就是我们那个轮滑的场地不都是有一个栏杆嘛， 来一个非常帅气的出场。 然后刚把右手一甩，结果我就把胳膊怼到杆子上了，就怼骨折了。 怼骨折，然后还要故作镇定的站起来，没事，我先回家了，各位你们玩好哈。 差不多吧。 英奇也是蛮拼的啊。那也欢迎的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和我聊聊你儿时玩过最有趣的游戏是什么了。 没错，回复关键字游戏，在页面下方留言，来说一说你儿时玩的最好玩的游戏是什么呢。那么留言入选后，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 好的，我们下一首歌曲为你带来周蕙的约定。 做快乐的自己。

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 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别管那些纷纷扰扰，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一切都来得及。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蔡健雅和张震岳的一首《思念是一种病》，也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在你儿时玩过最有趣的游戏是什么？ 没错，那我们今天有一位听友叫阿牛的，他留言说，在家门口一条小河啊，夏天游泳、划船、捕鱼，冬天滑雪、打陀螺，感觉所有的童年回忆都是他了。 听友蝶商说，玩那个猪骨头。跳皮筋、丢沙包、跳房子、抄歌词、买刘德华、周慧敏他们的贴画明信片等等，哎，这两位真的是感觉非常有童年记忆的听友了。 看得出来，他们应该是在70后或者是80后之间的听友。 没错，其实你现在想一想啊，现在的我们像现在的一些小朋友啊，他们的童年可能不如我们当初那么丰富了。虽然科技这个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啊。 现在的小孩子都知道玩玩手机，玩玩 iPad， 王者荣耀。 虽然说这个游戏现在我还没有玩， 但是真的是在这个小学生这里面是非常的火爆的一款游戏了。 嗯，我觉得我已经跟不上现在的小学生的一些步伐了。 没错，那也欢迎你来告诉我你儿时玩过最有趣的游戏是什么。关注微信平台今天99，回复关键字游戏，在页面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们你儿时玩过最有趣的游戏是什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9送出的精美礼品。 来听到下一首歌曲，赵雷《成都》。 小城里，我从

为何奔浪万里是罪名？为何不轰烈是件坏事情？从来未察觉我每个动作，没有性都有爱你的铁证。为何苦奔浪万里是罪名？为何总等待着特别事情？从来未察觉我语气动听，在我呼吸声早已说明，什么都会用一生保证。 九六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小李啊，以后这个纸啊一定要记得双面打印啊。 我是一张纸，曾经我也是一棵树，经过20年成树，直径0.6米，高18米，经过采伐、蒸煮成浆、压榨烘干燥，再压光制成了卷儿，然后裁切包装好，从很遥远的地方运到这里，来到你的面前。 全球每年消耗掉的3.35亿吨纸张中，70%的原料来自天然森林， 请双面打印，让节约双倍。 下面有问题的同学请举手。 老师，为什么视力有障碍的人牵着导盲犬过马路的时候要举手呢？ 因为狗狗受膜上的感官细胞锥形体比人类要少，它们对红色不够敏感，也没有办法判断红绿灯。狗狗在过马路的时候都是通过人流和车流用声音来判断是否适合过马路的，所以视力障碍的人士在过马路的时候都会举起手以示意司机不要抢行。 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读懂一个手势就是一份关怀。 秒钟可以做什么？你可以 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的节能灯，照亮温暖我们的心。 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 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我们每天花2秒钟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我们的身体会更加健康，环境也会更加优美。 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和你一起倡导低碳生活。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来和你聊聊你儿时玩过最有趣的游戏是什么。其实不同地方可能儿时的童年记忆都不太一样，那像你们家平常都玩什么呢？在小时候， 在我小的时候，我玩过一个游戏叫做拔角儿，不知道你听过。 拔角儿是什么？ 其实说不好听一点的，有点像现在斗狗的感觉。 斗狗的感觉，哎，说来听听。 我们当时吧，就是几个小伙伴一起，然后手心手背反黑白，知道吧？ 哎，这个对，这个都有。 然后如果被反出来的那个呢，我们就找一个力气最大的人，把石头扔到最远的地方，然后再让那个人去捡石头。 哎，让他去捡是吗？哎，这个听起来真的好像我和我们家宠物互动的内容。哎， 但是接下来的我们这个游戏呢，是在他捡石头的过程中，我们几个人就会藏起来。 哦，其实还是躲猫猫了。 对，这是躲猫猫的一种升级版。 哦，这个真的，那我觉得英喜，你是不是天天就是去捡石头的那个？如果是我扔石头的话，我可能会把石头扔得特别远，就是等你捡到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回家吃饭了。 那这个游戏就没有必要玩下去了。 我小时候玩游戏经常会碰到这种。 那你这样一定是没有人愿意跟你玩的。 不不，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是回家吃饭的那个，我是找他们，他们回家吃饭的那个。 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在你的童年记忆里有什么最好玩的游戏吗？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来回复关键字游戏，在页面下方留言，说一说你儿时玩过最有趣的游戏是什么。在留言入选后呢，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